第24集，真相大白。 卡德加，不管你是不是大法师，如果因为饥饿或者劳累晕倒了，对我们谁都没有好处。 图拉扬，我好像确实有些饿了。 卡德加正站在会议大厅里，这是守望堡少数已经修建完成的建筑之一。他本来想留在城墙上继续帮忙抵抗部落，但图拉扬劝他休息几分钟，吃点东西。朋友的建议很有道理，因此卡德加踏踏实实地吃了一碗炖肉。吃完之后他休息了一会儿，他觉得自己一定是睡着了，正在做梦。这是一个苦乐参半的梦，因为在梦里卡德加还很年轻，他的脸因为剃干净了胡须而显得很是干净整洁。他看向夜空，沐浴着月光，夜风吹乱了他的头发，他的头发乌黑，中间有一缕白色。他抬起双手，惊叹他们看起来竟然是如此的年轻而强壮，没有皱纹，也没有斑点。他像个巨人一样，头顶挨着空中掠过的云朵，穿过洛丹伦，每一步都扛着整个联盟。此时天已经黑了，但他仍然毫不犹豫地坚定地向前走着。他的脚知道该往哪儿落，他发现自己正朝着达拉然走去。他一步就跨过了法师之城边上的那个湖泊，尽管时间已经很晚了，但是仍然有灯光从紫罗兰城堡的一个房间里透出来。卡德加注意到他开始向上漂浮，越靠近房间他就变得越小。当他的脚落在阳台上的时候，他恢复了正常人的体型。门开着，里面垂挂着一袭纱帘，防止蚊虫飞入，却能让夜月的清光从中透过。他掀开纱帘走了进去。卡德加看到安东尼达斯的时候并不感到意外，他很快就意识到这里就是这位肯瑞托领导人的私人房间。卡德加在椅子上坐了下来，接过大法师递过来的一杯酒。卡德加感到很有趣，当安东尼达斯那长长的棕色胡子开始变灰的时候，他看起来确实像个长者。通常情况下，因为卡德加那雪白的胡子，不熟悉的人都会以为卡德加的资历更老，尽管事实上安东尼达斯要比他多出几十年的经验。 欢迎你到我这儿来，卡德加。 谢谢，为了这具年轻的身体，干杯。 我想尽可能让你满意。 是的，谢谢。我很怀念这种感觉，年轻的感觉，但我无能为力，麦迪文必须被制止。大部分时候我都不介意这苍老的模样，但是有时我会想念年轻时候的自己。 我知道。 我想这不是一个普通的梦吧。 很不幸它不是。我有重要的消息要告诉你，黑龙军团与部落结盟了。 黑龙军团？那红龙呢？ 他们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露过面了，也许他们终于摆脱了部落的控制，但是兽人已经找到了新的盟友，而且在我们看来，这次黑龙是自愿的。 他们准备去守望堡？ 我们不知道，也许他们已经到过这里，也去过奥特兰克，他们偷走了达拉然之眼。 达拉然之眼？但部落要他来做什么呢？ 我不知道，但他们是专程到这儿来偷他的。一些死亡骑士设法突破了我们的所有防御，拿走了他，然后乘坐黑龙逃走了。此后不久，黑龙屠杀了驻守在奥特兰克的联盟军队。毫无疑问，他们执行的是叛徒佩瑞诺德的命令。 我想知道佩瑞诺德是怎么做到的。 这又是一个谜。我知道你操心的事情已经够多了， 但我认为你应该知道。 谢谢。是的，我希望知道这些。也许我能找出这些事情发生的原因。开始是麦迪文之书，现在又是达拉然之眼。这些东西有什么特别呢？我想我应该回去了。 如你所愿，祝你好运，我的孩子。 安东尼达斯挥了挥手，然后卡德加就醒了过来。他坐在守望堡的会议桌前，回到了他那具衰老的身体里。他要继续看奥雷利亚和图拉扬上演的那场充满了拒绝、伤害和孤独的悲剧。虽然任何一个傻瓜都能够看得出，这两个人应该更坚强、更快乐。他还要继续和兽人战斗，关闭传送门，把整个世界的重担都扛在那被衰老的肩上。卡德加沉重地叹了口气，他看到了自己那干枯的双手和长长的白胡子，感到一阵留恋的痛苦。卡德加站起身来，离开了会议大厅，把梦境抛在脑后。他看到图拉扬和其他几个人正在门那里，围着一个新抓来的囚犯。他们抬头看见卡德加走近，向后退了开来。卡德加看到了一个生物，长着一张腐烂的、曾经是人类的脸，和一双发着红光的眼睛。卡德加打了一个冷战。 卡德加，我正准备派人去找你呢。 我猜你是需要我的帮助，圣光没起作用吗？ 恰恰相反，他对圣光的反应太强烈了，我担心我会弄死他。我想也许你…… 当然可以。你有名字吗？死亡骑士。 放开我！ 你是想要用这种方式交谈吗？ 卡德加耸了耸肩，他召唤着力量，然后将其汇聚成一道致密的光束。这个法术轻易地刺穿了死亡骑士的防御，就像图拉扬的圣光一样。死亡骑士变得浑身僵硬，但他并没有因为痛苦发狂而导致无法开口，但说话是没有问题的。 你的名字？ 加兹，碎魂者。 很好，现在告诉我部落是如何重新打开传送门的。 奈奥族，是奈奥族用古尔丹之炉强行让裂缝再次打开了。 这可能吗？ 完全可能，现在开始说得通了。我们都知道古尔丹与麦迪文一起建立了黑暗之门，他的遗体很可能与他还有联系，因此可以用来更好地控制裂隙，就像麦迪文之书一样。 奈奥族需要古尔丹，或者至少需要他的头骨来再次打开裂隙。同样，没有那个头骨，卡德加也无法完全关闭裂隙。现在他明白之前为什么会有裂隙残留了。不使用古尔丹的头骨，卡德加永远无法将裂缝完全封上，而没有麦迪文之书，他就无法确定自己使用的是不是正确的法术。卡德加感到有人在肩膀上拍了一下，他抬起了头，看到图拉扬示意他介意不说话。卡德加感到很困惑，但他还是照做了。 好消息，我们的部队正在将部落驱回黑暗之门，我们也得到了来自普罗德莫尔海军上将的消息，其他兽人军队也在逃跑，看起来像是在最近出现的黑龙的帮助下，从米奈希尔港偷走了几艘船的那批兽人。 我相信。我……等等，你是说船吗？ 是，他们向西南方驶去了，进入了无尽之海。 西南？该死的！ 怎么了？ 他们没有逃跑，他们正在前往萨格拉斯之墓。古尔丹尝试过一次，不过送了命。 嗯？为什么兽人会那样做？麦迪文死了，萨格拉斯不见了，这个墓是空的，不是吗？ 萨格拉斯消失了，但这并不意味着坟墓是空的。兽人正在寻找神器，如果萨格拉斯留下了什么东西呢？坟墓被隔离了，艾泽拉斯的生物不能够进入，但兽人可不是从艾泽拉斯过来的，这些防护措施对他们来说毫无意义，就像之前对古尔丹一样。就是这样，肯定就是这样。死亡骑士， 为什么奈奥祖要派兽人去萨格拉斯之墓？ 假肢碎魂者笑了起来，臭气从他那死人肺中喷到了卡德加脸上。在休息了几分钟后，他已经振作了起来，不打算再说什么了。卡德加皱起眉头，他又一次施展了魔法，这一次没有用任何技巧，法术的光芒就像一把长矛刺进了怪物的前额。碎魂者痛得蜷曲了起来，但是仍然保持着沉默。 告诉我们， 我们根本不在乎你们的世界，我们要更好的。我们的命运比你想象的要伟大，人类。 不在乎我们的世界究竟是什么意思？快说！卡德加，我可以一整天保持这种状态，碎魂者。 一件神器从坟墓中，萨格拉斯权杖。 这就对了，他能怎么样？ 有那两个麦迪芬之书和达拉然之眼，那要阻能不？ 他能做什么？快说！ 他可以打开从德拉诺通往其他世界的大门。 其他世界？